前我又梦见你，在梦里我看见很美的东西，可能是在睡前想过你，才会梦见你。在梦里我常常寻寻觅觅寻找着你，是梦而已。在现实里我曾经问过自己是否爱你，爱是个游戏，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小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小声我也会用心用力在意的听，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小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小声听你的声音，在我心是最为动听，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因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，是最为动听。

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是赶你走却又等你走，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该沸腾的借用力的开口，我不要吵吵闹闹，我要干脆挽救挽留，不再难过你给的拍手，我不要缠缠绕绕，我要痛快切断苦恼，爱走了剩下疲劳，我不要 to the Metropolitan.

爱你。

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每种